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56集，幼年相识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忽然愣了愣。在白玉堂的记忆中，他大概五岁还是六岁那年，有跟他娘一起去杭州灵隐寺烧香。那一年他娘拜的时候，他在他身旁站着。这时另一个蒲团上也跪了一个女人，她也带着一个和她年纪身高都差不多的娃娃，非常可爱乖巧。两人当时站在两个娘身后对视，随后两个娘突然吵了起来。白玉堂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那个小孩也很困惑，仰着脸看着正拌嘴的两个娘，他俩似乎认识的。两个娘自顾自吵嘴，还不忘拽自家儿子拜拜。白玉堂记得当年他娘一拽他袖子， 玉堂赶紧拜拜，求菩萨保佑你师父福寿绵长，活到200岁。 而那边那个娘亲也是拽了拽那个孩子， 昭昭赶紧拜拜，求菩萨保佑你外公福寿绵长，活到200岁。 你非要学我说话， 每年就这么两句，谁学谁啊。 于是啊，两个娘亲接着吵，白玉堂低头拜拜，双手合十，仰着脸求菩萨保佑他师父福寿绵长，活到200岁。拜完了，那边的小孩也拜完了，两人转过脸接着对视。白玉堂还记得那个小孩长了一双猫眼，好灵好亮的一双眼睛。两个娘一直拌嘴，直到外头两个爹等得不耐烦了进来找人，于是两家娘亲拽着自家宝宝说了句明年接着吵，就转身找自家相公去了。白玉堂记得自己当时回头看了看，而那个穿着一身蓝色衣服的小男孩也回头看了看他，还笑眯眯对他摆了摆手。白玉堂记得自己也是下意识地跟他摆了摆手，之后就再没见过了。白玉堂微微出神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当年的那个孩子该不会就是展昭。 先拜一拜观音吧。 刘云指着前边的两个蒲团，白玉堂拿着一只香跪下，突然对戴着面具的展昭指了指蒲团。展昭这会儿好像也在发呆呢，其实他也突然想起了那年的往事，他和爹娘一起上山烧香，他娘跟一个美人吵起来了，他身边就站着个白色衣服的小娃娃，雪白雪白的娃娃，漂亮的像个小仙童，傻呵呵盯着他看。展昭也拿着香跪下，两香对视了一眼，随后握着香一起拜拜，等三拜结束，求了阴侯和天尊福寿绵长，活到200岁之后，两人又对视了一眼，好多年后还是那双眼睛竟然没变。两人此时都有些欣喜，本来还遗憾没见过对方小时候的样子，原来早就见过了。 美人小时候果然是很可爱啊。 苏良下意识地走到了两人身后问刘元话，林业火也有些无奈地看着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俩眉目传清也顾着点场合啊，梦清就在这儿呢，也不怕他看出破绽来，赶紧起来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回过神来了，赶紧站起来，而此时梦清并没注意里边的异样，他就站在门口，似乎不喜欢香火的味道。展昭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梦清从小到大都不相信鬼神，从来不拜菩萨，他总是说如果真的有菩萨，世上哪儿还有那么多不公平。 孟青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呢？还是我错怪他了？因为太紧张玉堂，所以瞎担心想太多。 展昭皱眉低头， 幸好此时有面具，他可以尽情地想心事儿。白玉堂隔着面具都能感觉到展昭的不安和气息不稳，趁着孟青和刘元不注意，轻轻握了握他手腕子，示意他放心。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那意思孟青就算真的有歪心眼儿，那也最多是针对他这个情敌，管他怎么闹呢，不跟他计较就行了，也不会伤他和魔宫众人的感情，反正住一阵子之后还是要回开封府的。展昭放下心来，觉得自己的确是有些太过操心了，疑神疑鬼的。香都烧完了之后，刘元带着众人穿过大殿的后院往后山走。展昭观察了一下寺外的地形，有些困惑，这大殿的建筑结构似曾相识，他在哪儿见过？穿过几趟回廊，众人来到了一座凉亭，亭子里坐着一个人，正在看书。就见那是一个一身白衣的纤弱公子，样貌的话该怎么形容呢？只能说是长了一副薄情样，细长眼眉，细长嘴，尖下巴，若不是他在笑，众人还会觉得他是个极其刻薄的人。展昭看了一眼，更加不解， 这人为何这么面熟，在哪儿见过？ 不过白玉堂和邹良包括林业火都确定没见过此人，彼此客气了两句，那位副教主姓杨，叫杨希。白玉堂观察了一下他，内力还不错的样子，功夫应该也可以，不过看不出来是什么门派的。 刘员外已经跟我说过大致情况了，二位想进山谷见金蝉可以。 条件？ 闵公子果真是爽快人，本来进山谷需要入金顶教，但是教主没在，所以没人主持入教的仪式，需要改天。但是金蝉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，需要有缘。 长话短说， 听说闵公子是药王之后，我听说药王有一件宝物。 药王谷里宝物数不胜数，你指哪样？ 啊，药王总是随身带的那件。 杨希说的随意，但看得出来他有些试探的意思。 你说流经药王壁？ 杨希笑得更开怀了，点了点头。 你想要啊？ 哎，那乃是稀世珍宝呀，我只是想看一眼。 给你看流经药王壁，你就能带我们去见金蝉。 正是，莫非闵公子身上有？ 我爹隐居后就将他传给我了。 说着白玉堂伸手从腰间摸出了一样东西来，在杨希眼前晃了晃，再看杨希的双眼都直了。就见白玉堂拿着的是一块彩色玉璧，玉璧四周围包着一层鎏金外壳，工艺精湛，这玉璧一拿出来就有一股奇异香味。 这啊，果真稀世奇珍啊。 说着杨希就要拿过来看，白玉堂一收手。 鎏金璧一半是有毒的，随便摸小心丧命。 哎，对的对的。 杨希兴奋地点头。展昭有些纳闷，这玉璧他没见白玉堂拿出来过，但是有些眼熟。苏良则是无语地看白玉堂，这玉璧是飞影的，之前灰影买的装饰品送给他挂在腰上的，不知道怎么叫白玉堂借来的。白玉堂面不改色，他当时第一眼看到飞影带就觉得这玉璧和药王那块宝贝很像，所以这会儿借来了，还跟陈心借了一盒子香膏抹了点上去，骗杨希应该足够了。 你可以回去了。 刘云点头，摸着胸口心满意足地往外走。这一趟介绍他赚了5000两，以前介绍一次能得着50两就算多的了，果然有钱人就是不同呢。他可能是太开心，往外走的时候没注意脚下，一脚绊到了根树枝，一个趔趄，幸好展昭伸手一扶他，他才没摔个狗啃泥。 刘元道着谢，拍着胸口就走了，也没人留意他。 现在就可以见金蝉了吧？ 可以可以。 杨希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，请众人入山谷。白玉堂和邹良也跟进去，展昭顺手往白玉堂手里一塞。白玉堂看了看，好啊，那5000两展昭都偷回来了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隔着面具他都能看到展昭一双眼睛对他眨了眨。 别浪费嘛，留着给我买吃的。 白玉堂忍着笑将银票揣回去。众人跟着杨希穿过几个院子，打开一扇大门之后，来到了一个山洞口。展昭就觉得抓心挠肝的，怎么会这么眼熟，他究竟在哪儿见过。穿过山洞再往下看，众人都忍不住皱眉。只见通往山谷的陡坡被修成了一级一级的台阶，这么看起来起码几千级，这山谷很陡，看着都危险。白玉堂等人心中微微有些疑惑，这么陡的山谷，如果不会武功的人走，不会滚下去发生危险吗？更何况平日如果接待来人，有很多善男信女是老头老太太。这时杨希看了看戴着面具的展昭和林业火， 这两位是？ 我的随行侍卫。 二位可从外边下山到山下等待。 展昭和林业火没动，那意思是不走。杨希有些为难了，看了看白玉堂和邹良， 我只能带二位进山谷见金蝉，下人不能带进去啊。 为何？ 金蝉一旦发怒会很危险的。 杨希跟白玉堂和邹良打商量，意思是不能跟。眼看着杨希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未免功亏一篑，众人只好让步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回头看了展昭一眼，让他忍耐。 忍不了啊，你个金顶教那么多规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